到这一首来自方大同《爱爱爱》，这是他在2006年12月31号，也就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发行的一张专辑，其中有13首歌曲，而制作人都是方大同。在那样一个年龄呢，他其实是一个新势力，可以说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当时听到方大同的歌声，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吧，一种 R&B 的感觉，还有一种灵魂乐游有在其中，所以方大同在那个年纪是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艺人。今天就来说一说同学聚会听的那些歌曲吧。其实是因为昨天刚刚同学聚会，而我们已经1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所以说在这样的老同学聚会的时候，就聊起了那个时代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所以如果你来听一听，可以听到我们也许是同龄人啊。记得在那样一个时代，方大同算是一个新人，那下面这一位就是当时新晋的金曲天后，得听到他的名字都会忍不住嘴角上翘，就是孙燕姿，哈尼哈尼。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一次呢，一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同学见面的一个心情。那个时间可能就会在想，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见到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但在昨天的同学聚会上，我们反而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选择在狼人杀的这样个桌游吧聚会。 其实有一点怎么说吧，后来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去玩了狼人杀，所以老同学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聊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后来是加了一场去吃饭，所以聊了更多。对于很多老同学来讲，我觉得见面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各自的工作领域包括工作的地域都有一些分别，所以凑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能够见上一面，这是最大的祝福了。这首陈奕迅的歌曲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在那个时间的话我是初中，没错，如果你是同龄人的话，听到这些歌曲可能会觉得非常耳熟。那说到下一位陶喆，其实在2006年那个时间的话，陶喆已经大红了，作为一个内地的流行乐的教父这样的一个级别，发行了很多的歌曲，而这个时间是他的上升期。没错，来自陶喆《太美丽》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是2006年发行的这一首歌。 在你不必再去

而他发行这首歌呢，在2007年的华语榜中榜当中也获得了港台年度人气歌曲奖。其实现在再说到王力宏，往前看那个时间他真的是熠熠发光，每年的专辑发行量都是非常的大，而且发专辑的频率也是非常的高。对，今天听的就是十年前我们在上学的那个时间听到的这些歌曲，对很多的歌手都是当时正当红的。如果你跟我听到的歌曲有一些相似，你觉得非常熟悉的话，我们有可能是同龄人，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我记得当时我一个同学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叫做文武类，好像这样个名字去支持自己的偶像。所以在当时胡彦斌也是横空出世这样一个音乐才子的形象，这一首《皇帝》今天听来还是非常的新潮和另类。 是红蓝三十的家家，手握决心在这一代，就像我起的名字，注定我将滚不存在。音符划分了我的世界，穿起风来走到腰带。从我出生开始就富有四海，不是自我概念。我的皇帝，你的至高无上，我的权力，注定被刀相见，注定这场游戏，注定高歌后缀，注定终身努力。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来自林俊杰的这一首《曹操》，相信这样熟悉的旋律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能把你的思绪拉回到十年前。当时是2006年的2月17号，林俊杰发行的这一首歌。可以说，当时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就是林俊杰。所以说提起他可能就如数家珍，包括那一会儿他通过《月行者》啊，或者其他一些专辑，已经是在当时已经很火了，对，包括一些像《江南》这样的歌曲，还有像编号89757、一千年以后，所以当时这一张《曹操》的专辑也算是一个有一些转型的这样的一种转态。这首歌呢，当时是他结合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国当中的这样一个灵感了。他说他从小对那个时代和故事非常感兴趣，所以说包括在玩一些电玩的时候也会和其中一些人物有交流。他就是觉得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又非常有力量的人，所以用他的故事做了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曹操》。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就是因为一次同学聚会，所以想听一听自己十年之前听的歌曲。如果说林俊杰是我喜欢的话，那班里面当时另外一股势力是在喜欢周杰伦。对，因为当时印象当中也是一个女生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所有歌曲，会去买很多的周边，包括专辑，包括一些演唱会的门票。在那个时代就是很喜欢他的歌，而当时周杰伦在一年发行了两首歌曲，是风格迥异的两首歌曲。一首呢就是电影《霍元甲》的主题曲，就是那个霍霍霍霍霍霍霍，而另外一首呢就是他和费玉清进行合唱的《千里之外》。哎，虽然说都是中国风的韵味十足，但这两首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两首歌一起来听一听周杰伦的时代。

介绍来自罗志祥的《精武门》。其实当时这首歌也是反响很大，当时的罗志祥就是那种非常潮流的感觉。对，那会儿他和 Jolin 两个人在这个领域，就是唱跳这个领域还是挺火的。而罗志祥呢，这些年一直在演艺圈发展，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这首《精武门》当时是也是一个舞曲的组合，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它“精武门”这三个字。因为当时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精武门”的“武”应该是武艺的“武”，就是这个武术的“武”，但没想到他把这个“武”变成了舞蹈的“舞”，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再来听一听来自潘玮柏的声音吧。在2006年的时候，他也发行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反转地球》。那个时代呢，我们可能对什么嘻哈这些的名词没有那么深刻的意识，但是却跟着他的歌词去一直反复的记。记着当时我在专门记了一下《反转地球》的歌词，想要自己和他说的一样快，跟上他的律动，跟上他的节奏吧。 看到你双手追赶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站稳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这个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张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是不能啰嗦，踏进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变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你想要以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站稳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一浪一波划破天空，在我的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懂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夹着远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人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你想要以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 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 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站稳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 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 Wow, wow, wow。 真的要说，如果想要练一下自己的嘴皮子的反应速度，一定要试一下中文说唱啊！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其实今天在分享的都是很多我们十年前在上学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包括那会儿的新人方大同，还有像陈奕迅、陶喆、王力宏、胡彦斌、林俊杰、周杰伦，还有刚刚听到的罗志祥和潘玮柏。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是我们非常幸福，可以听到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那现在依然如此，所以每天做的工作也是想把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推荐给大家。等到最后的时刻走点心吧，因为毕竟同学聚会大家都会交流一些近况，去互相的了解一下对方嘛。 而且我觉得同学情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分难舍，在最后挥别的那一个瞬间，我们还是有一些泪洒当场的感觉。最后这首歌来自王铮、老狼、小柯和曹芳，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在当时那个年代，是王铮他唱着《我们都是好孩子》，而这首歌就收录在那一张专辑当中。最后的时间送上这首歌曲，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轻轻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北京时间21:00。